试过劳动，做过梦，本应是一对。人在少年梦中不觉，醒后要归去。三餐一宿也共一箱，到底会是谁？但凡未得到，但凡是过去，总是最登对。台下你望，台上我做你想做的戏。前世故人梦幽的你，可曾记得起？欢喜伤悲，老病生死，说不上传奇。恨台上轻轻，或台下我不是我跟你。逐尘渺渺，天已茫茫，将你共我分开。断肠字点点，风雨声连连，只是故人来。何日再聚，何地再聚，说今夜真美。无份有缘，回忆不断，生命却苦短。一种相思，两段苦恋，半生说没完。在年月深远，望明月远远，想着你幽怨。 看不到。